好 ，hello 咁多位，又嚟到我不打电影时间啦。咁今个星期除咗有高空浩劫一套杀晒啦，同埋好正嘅国产片《动物世界》，咁头先同各位主持咧都倾过啦。咁另外我介绍一套台湾片，而少少魔幻吓，咁一套就完全科幻，但系咧喺国内爆红嘅国产片啦。咁两套我都觉得值得推介俾大家睇嘅。咁包括就系国内即系话有机会啊，尝试冲呢个《战狼二》56亿票房不败纪录嘅《我不是药神》啊，得唔得？听个名字就好似有啲科幻元素，咁但係實情係一套都幾開頭個包裝，或者睇個 poster， 或者睇 trailer 咧，好似個感覺似一啲喜劇包裝，就搞笑行先。咁但係實情睇落，我啊發覺佢完全其實個拍法就唔係笑片嚟嘅，亦都唔係喜劇嚟嘅，得唔得？咁呢套即刻我會介紹啦。咁之後就有套台灣片啦，個名字就好怪，但係個睇 poster 個感覺幾有風格，亦都有少少好似當年爱登士家庭嗰科，有少少魔幻，咁系鬼讲鬼嘅，就叫《切小金家的旅馆》啊，咁啊系台湾嘅电影嚟嘅，咁啊出嚟嘅效果亦都几有风格嘅，咁咧所以两套咧今个礼拜推介俾大家。好，先嚟啊，当然要讲讲《我不是药神》先啦，即系因为够巴啦，咁啊巴在啲乜嘢咧？就巴在票房高啦，坦白讲。咁其实好多人好似话唔系好理解，点解话喂呢套嘢听个名又好似怪怪地，咁點解會咁爆呢？咁其實佢有未上畫就已經有好多元素係國內好值得關注。首先第一咧，其實個監製係零號啊，得唔得？咁啊，零號導演最出名嘅成名作就《瘋狂的石頭》啦，都我諗都差唔多10年前啦，得唔得？咁都係叫國內數一數二啊，真係國內叫高水準電影嘅導演嘅，或者呢一輩嘅表表姐啦 ，OK 得唔得？咁佢拍嘅戲就一開頭都唔係咁受歡迎嘅，咁但係問題就行內人或者叫做話真係識睇慣或者叫做有電影修養嘅人就話一致推崇，覺得係好瘋狂，亦都有自己個人風格咁啊 ，OK。咁其實佢拍嘅電影咧都即係之後我零號最我自己大讚就無人區咯，都幾耐。應該2013定2014年嘅作品啦，咁就我俾好高評價嘅，咁嗰套係其實係一套都幾公路電影式，亦都幾溝溝地嘅一套講人性批判嘅作品，咁叫無人區啊，咁我可以咧排到佢咧差唔多係。咁耐以來啦，都接近國產片嘅都頭十位嘅，得唔得？係啦係啦，即係咁多年以嚟啊，得唔得？無人區咁就佢嗰陣時係都有啲叫黑色幽默嘅風格，但後期我覺得佢啲電影咧就會趨向咗黑色嘅風格嘅，即係唔係話淨係幽默，係直頭會有啲即係得啲嘅。咁嚟到今套咧，《我不是藥神》佢又攞到個平衡啦。我覺得佢個畫面上就都係寫實手法。多嘅，咁而又都係拍翻即係叫做低下階層啦，一個叫做真係都開頭都係一個可以講係一個小混混，咁啊賣啲咩印度神油啊咁嗰啲，即係一啲叫所謂嘅保健產品，咁但係都係喺一個即係低下階層掙扎求存嘅一個故事嚟啫，咁但係後期因緣際會咁啊識到啲病友，咁病友就話原來咧佢又揭示咗呢個中國嘅問題，咁就話原來咧，即係成日都話啊，中國有假藥假藥，咁其實假藥咧都有好多層次嘅。咁有啲咧喺戲入邊都有個角色就真係諗住賣假藥，意思賣嗰啲藥係完全冇藥效，甚至乎可能係啲即係維他命啊，甚至乎係。粗製濫造，第二種嘢嚟嘅就混水摸魚咁啊，嗰啲真係假藥啦。咁但原來咧呢喺國內嗰啲，即係如果真係註冊咗嘅某一啲專用嘅藥物咧，尤其是啲長期病患嘅藥物咧，原來嗰啲藥物咧係好貴嘅。咁而佢就即係叫正版啦，攞正國內生產，攞正曬註冊嘅。咁講緊咧係嗰啲因為係長期病患，咁呢套戲聚焦就係啲白血病嘅患者，咁佢哋必須。需 要咧即係長期要食嘅。咁講緊一年嘅即係可能一盎講緊係五六千蚊一盎，咁一年嘅開支接近成40万人民幣一年。咁但係佢哋呢長期病患係唔食咧，係會個病會急速惡化，去到某一個位咧就再食都冇用，然後就等死嘅啫。即係如果呢個白血病嘅例子，咁當然佢呢套戲純粹係揭示咗即係呢一個啦。咁其實都係冰山一角啦。咁因為咁貴咧，咁啊出現咗一個人就喺印度，你可以當佢其實就佢喺印度呢隻藥咧叫仿製藥，嚴格嚟講你可以話係出嚟個。可能啲 QC 就未必咁如美國啊或者外國嘅藥廠咁好啦，咁但問題佢嘅藥方啦，佢嘅效用啦，其實係一模一樣嘅，咁但係就價錢就平好多啦。講緊喺印度咧，都係講緊賣緊幾百蚊人民幣一盎嘅啫，咁同而家你講緊賣緊四五千蚊人民幣一盎咧，爭好遠。咁而當然你由印度叫做運啲藥翻國內，如果你打關税咧，咁又係唔得嘅。咁所以佢哋係決定走私嘅。咁啊走私嚟。咁嚴格嚟講，即係嗰啲藥都係喺國內嘅法例嘅底下，其實都係一啲假藥。OK， 咁但係其實佢係有藥用價值，而且就真係可以幫到長期病患者慳錢嘅。咁而呢個故事就係 touch 到呢個咁樣嘅社會議題，亦都表達到咧，即係窮人有病就冇藥冇錢醫。就算知道有病啦，冇錢有買藥食咁樣，咁呢個即係幾掂到或者叫低下階層幫佢發聲嘅一套電影咯，咁所以咧佢係好大未上畫就已經先有共鳴噶啦，兼咧因為零號監製啦。咁同埋就零號配徐真啊，咁啊即係你知徐真就又係之前即係國內都叫做，我覺得以唔型嘅人嚟計啊，即係我覺得佢都型嘅，即係你問我另一種型咯嚇。咁自從2010年。其實之前佢都紅㗎啦，但係就真正走紅之前佢演過豬八戒㗎，好耐之前啦。咁但係真正爆紅啊，應該話爆紅就係《人在囧途》2010年咁處女作，跟住然後泰囧咧嗰陣時嚟計咧，刷新咗呢、這個即係咩五天就3亿，然後總票房12.69亿，講緊2012年啊，得唔得？嗰陣時平均咧，就算係荷里活嘅電影都講緊3亿-4亿咁上下。咁佢嗰陣時已經成為嗰年。华亚洲票房最高啊，就系12.69亿，咁啊变做咩？咁之后咧，再都系拍零号就无人区啦，就原来系2013年嘅作品嚟嘅。咁跟住然后就又拍过我2014年我大赞啦，催眠大师，同埋同年嘅心花怒放，咁啊即系都系赏心悦目作品。跟住再拍其实又拍港囧嘅，咁港囧喺国内都16亿嘅，不过当然香港啊，即系未必有人会关注啦，得唔得？咁其實呢個叫零徐配本身嘅國內已經好有叫作力㗎啦 ，OK 得唔得？咁加上就係 touch 到呢個議題，咁又係叫做贏咗啦。咁而入面亦都咧即係最緊要就係個故事其實就唔係全創作嘅，咁當然我估都有好多改編同埋叫做包裝咗嘅成分，咁而個結局都我覺得都有啲即係包裝咗啦，或者叫做避重就輕擦邊球嘅情況。咁但係咧，本身呢件事原來真係一個真實事件嚟嘅。咁當年真係白血病患者係靠有一個真係商人，佢就靠咁樣賣一啲叫平衡進口嘅走私藥啦。咁就真係由開頭自己一個城市賣。跟住後尾揭垮，咁越搞越大，咁最後就真係就俾政府拉咗啦，咁控告佢，咁但係最後就成大班病友就聯署，就企咗喺法院門口咧，咁就搞到就好大件事嘅，咁最後咧都係輕判咗佢，即係原本就話佢咧賣假藥，咁就直頭判佢成10几-20年嘅有期徒刑嘅，咁但係後期就好似輕判都坐幾個月咁樣類似，咁叫嗰陣時嘅引發咗好大嘅社會迴響，咁其實。佢將一件咁有社會 回响嘅事拍出套戏，咁就今年暑期叫可都可以话系国内暑期叫第一档啦。咁总之就七月头开始，咁就票房就爆劲啦。咁当然咧，大家要理解啦，国内嘅暑假咧，其实佢有啲保护措施嘅，咁就唔系话好似我哋咁咧，大部分嘅荷里活片都上到，咁佢都有个配额嘅。曾几何时咧，直头系有即系做。跨度是冇港產片即係冇荷里活片上，咁但係而家咧，咁就即係如果計我不是藥神就七月二號首映啦，咁啊嚟到呢度咧，我望望個實時票房先。咁啊，報捷噶啦！咁我出文咧，你都見到啦。我就當年就係話，上個禮拜嘅文由國內上映四日，票房已經突破13亿嘅。咁如果而家咧上映咗叫做十日啦，票房已經穿咗23亿噶啦，得唔得嚇？咁你諗下，咁啊就係、是。力壓咧，其實同期咧就有《侏羅紀世界二》同埋《超人總動員二》，咁即係我哋七月中先上嘅《超人特工隊》。咁當然咧，《侏羅紀世界二》咧本身個票房咧，佢上早佢都褪咗嘅，都上咗上多佢上早佢成三四个礼拜。咁而家《侏罗纪世界二》喺国内票房16亿啦。咁啊，《超人特工队二总》超人总动员二》咧就即系3亿零吓。咁啊，即系如果国内计啊，算唔成功噶啦。咁大致係咁，咁啊係啦，一票房上就好成功啦。咁當然我啊第一時間睇，咁我坦白講我就翻特登為咗佢翻深圳睇嘅。咁我就我開頭都係以一個以為好似黑色喜劇去包裝去睇嘅戲，誰不知睇完發覺其實佢由頭到尾咧，第一就冇諗住用喜劇包裝。第二咧，佢都幾拍得幾脍炙人口嘅，亦都係我覺得佢個風格係求真嘅，係只不過就叫中間佢加咗有啲叫做輕鬆少少嘅位，但就我覺得佢唔係話真係純搞笑，或者叫做好刻意搞笑，冇嘅，佢係冇呢個取向，咁所以變咗都係幾個調子咧，我覺得係都幾其實幾暗嘅，咁不至於黑色嘅，即係不至於 dark， 咁入面都講到即係喺呢啲咁低下階層掙扎求存嘅病友啦，包括佢啲 partner 啦，或者佢揾到嘅嗰個係一個演唱會跳鋼管舞嘅人，咁但原來佢係獨立湊住個女嘅，咁佢個女反而係白血病嘅病患者咁樣，咁跟住另外仲有一個本身真係病友嚇，成日要戴口罩咁啊，一感染咧就好容易死嘅咁樣，咁再加一個就即係本身有病，但就唔想啲藥太貴累到自己屋企人，咁啊由呢個鄉村咧川州過山嚟到城市，咁喺嗰度咧做啲小混混角色，咁啊但係有因緣際會上徐真咁樣咯，咁即係你遇咁啊，仲有一個就叫做幫人哋講道嘅牧師嚇，咁啊即係變咗都有啲叫脍炙人口嘅角色擠咗入去，咁啊成套戲你問我都係穿梭喺幾個角色之間，以一個好生活化，亦都係好反映到社會現狀咯，應該話嚇嘅事，咁佢又冇刻意好去渲染，或者好刻意加啲好催淚嘅情節嘅，咁但係往往就係一啲好寫實嘅情節。最後終於個病友就病死咗啦，咁然後就終於有啲位嘅，導致到佢原本諗住啊都知道自己賣假藥，遲早如果一拉咧好大鑊嘅，咁佢決定唔冇呢個風險，咁做賺叫賺咗兩年錢啦，亦都叫幫咗兩年病友啦，應該咁講。咁然後佢就決定唔做，咁唔做之後咧，因緣際會咁就真係另外有人接手做，但接手做嗰個咧就真係當賺錢工具，咁就。即係都仍然係，雖然比市價賣平啲，但佢都係貴嘅。咁兼咧後期仲會有啲即係噼里啪啦咁啊，後屘越嚟越加價謀取暴利。咁跟住後屘就有啲病友就投訴，咁啊變咗篤穿咗俾政府聽咧，咁啊就差佬啊拉人，咁啊拉埋，咁最後變咗咧調翻轉就冇平藥食，咁開始就陸續有啲。病友咧食唔起咧，就真係慢慢過身啦。咁然後就激發到佢，就再運呢、這個偷運呢個仿製藥翻嚟國內。咁但係之後就最後就拉咗。咁拉完之後就有單即係幾 都幾 touching 嘅官司嘅戲咯，加埋佢自己嘅表白啦。咁最後最感人嗰幕就係喺法庭出面企滿曬即係白血症嘅病友，咁而送佢咧坐囚車去監獄度咁樣嘅，咁係一個幾平實嘅故事。咁大家睇呢套就唔好諗住有啲峰回路轉嘅劇情就冇嘅。咁反而喺個角色刻畫啊描述咧，我哋香港人睇可能就冇咁投入啦。咁但係我喺國內睇啲人就真係覺得好 touch 嘅。咁係有佢表達到當代中國一面嘅或者歷史意義或者佢嘅特性咯。咁即係如果套戲坦白講唔係國內拍，係譬如當係講緊嘅印度嘅一套咁樣嘅戲，咁大家可能就除咗有色眼鏡，又唔會覺得係有問題咯。咁套戲本身整體個節奏啊，成個故事個鋪排咧，雖然唔係話哇好商業、好峰迴路轉，咁但係起碼佢唔會悶嘅，亦都唔係話真係好 documentary 文藝嗰種拍法又唔算，佢都加咗好適當有啲追逐啊，跟住又會中間都有中間有個小高潮，就又另外有班賣假藥嘅，咁同佢賣同一隻藥，咁於是就 Kid Kola 後屘拆穿咗佢，原來嗰啲藥入邊係維他命丸嚟嘅啫，咁跟住又有場哇追逐啊打鬥咁樣之類，跟住然後又會有啲即係刻畫人性啦，即係點樣譬如有啲人啊知道家人有白血病，點樣同啲佢嘅親人開始疏離啊？跟住啊，其中有莫感人就佢哋差佬拉呢啲賣仿製藥嘅人咯，咁但係個婆婆走出嚟跪佢咯，佢就話其實我發病兩年啫，第一年咧已經令到我買一層樓，第二年已經用曬我所有嘅積蓄，第三年咧個仔都唔要我啦，因為我實在太大開支啦。咁我作為七十幾歲老人家，我冇咩希望，我就希望自己生存啫。咁跟住跪喺度。冇人知道自己究竟一世會唔會有呢隻病，我七十幾年幾歲都冇病，但係自從呢兩年有病，我已經耗盡曬我人生嘅家財，我就妻離子散，冇曬啲仔女，咁就因為隻藥實在太貴，咁冇辦法負擔，咁跟住講到聲淚俱下，咁係有啲好 touching 嘅對話，咁而你問我啲對白又唔浮誇，亦都唔係好膠嘅，咁即係如果你話喂國產片又肯定呢啲嘢好狗血啦，好膠啦，咁呢套肯定唔係，咁所以始終咧即係零號監製有佢品質保證啦，咁呢度先點一點啦，咁當然零號監製啦，零徐配即係零號配徐真呢個就已經係票房叫好有吸引力嘅賣座保證啦，咁而佢帶出嘅呢個導演咧，其實就叫文木野啊。咁啊，其實就唔算係一個好資深嘅導演，咁佢反而佢係嘅名度啊，即係當年話，即係曾經同黑澤明。同啊張藝謀啊，咁啊叫做同級嘅田壯壯啊，得唔得？咁就係嘅徒弟拍嘅一套作品啦，咁啊叫文木野。咁文木野之前拍嘅，即係而家就叫一鳴驚人啊！呢套我不是藥神，之前拍過咧有個叫 Battle 同埋安魂曲兩套戲啫。即係如果你查翻呢、這個百度的話，咁而佢就係話係呢個就係名導演田壯壯嘅徒弟啦。咁田壯壯咧其實最出名反而近期最出名就是張艾嘉拍的《相親相愛》啦，入邊佢又做了演員嘅主演，咁啊大放異彩嘅 ，OK， 咁亦都有份提名啊最佳男配角啊等等之類咁樣嚇，咁、啊、而係啦，即係徒弟拍咁啦，咁啊變咗就即係你問我好上心悦目嘅，我又覺得即係香港人始終真係唔睇國內戲，咁但係問題國內有好多真正優質嘅電影咧，其實好多香港人其實忽略咗嘅。咁其實睇戲係咪真係要睇產地咧？咁我都明，可能合拍片或者國產片就總好多次，可能啊睇一次服一次，咁但係又認真100套。唔得，咁總有一兩套得啩，咁其實又唔好話喂逢合拍或者逢國產都不拍咯。對我嚟計，佢都係講國語，咁我對我嚟計，佢同我心目中都等於同外語片，或者你當睇台灣片 或者你當睇其他泰國片、越南片、甚至乎韓國片、日本片，咁對我嚟嘅都係屬於叫做亞洲嘅外語片。我又唔係好特別歧視，亦都唔會話特別話褒獎。咁但係始終即係國產片有佢咁大嘅市場，能夠喺個市場度突然之間爆咗咧，我覺得值得大家去睇下究竟啊國內而家譬如呢一套戲咁爆，佢嘅成功背後個元素係咩咧？點解會 touch 到人咧？咁樣咁呢套就好成功啦，亦都係觸碰到社會嘅可以話叫做個底線啦。咁你都知咧，國內個審批就好，其實個審批就唔複雜嘅，但係就佢好佢唔客觀嘅。即係有時你一模一樣嘅嘢，某一個人做又得，你做又唔得咁。又或者你明明上一套得，但今套又唔得。又或者佢話得，但之後話唔得。咁所以你好奇妙嘅。咁以依套咁樣叫做都幾擦邊球，雖然佢冇直接指控呢個中國嘅醫療制度，咁但問題佢有間接地表述咗而家醫療制度嘅或者個漏洞啦，或者醫療制度對低下階層嗰種影響。嗰種真係窮一生都係為咗隻買藥求生存，嗰種即係嗰個叫扭曲啦，或者叫做政府有冇監管咧？會唔會其實啲嗰啲真係註冊嘅藥廠就謀取暴利咧？就其實吸光曬小市民嘅金錢咧？咁呢啲議題佢冇直接控訴，咁但係確實喺套戲表述到，咁啊叫。幫到呢扎叫做一直飽受呢啲壓力，或者叫做喺呢個社會現狀，即係喺呢個叫做社會入邊suffer緊啦、受苦緊嘅大眾出聲，咁啊變咗就群起一個熱潮啦。咁亦都係你記住嘅，未只係病友睇啊嘛。咁最大鑊其實往往個發病嗰個固然慘啦，但係佢照顧佢身邊嘅家人先慘咯，或者啲仔女先慘。咁你變咗，如果你話真係屋企有一個人有白血病，除非你唔理佢啫。如果唔係，即係全家可能好大部分嘅錢都係為咗俾佢醫病。咁其實騰騰瓜瓜騰騰，咁其實都幾大嘅人係受苦緊嘅。咁佢就觸碰到呢類人，而引起咗即係社會熱話。咁就掀起咗咧好多即係叫角落。其實你問我，都未必係。Exactly 呢套戲引起曬嘅，因為之前都有一啲若干嘅，譬如網劇啊，或者都係電影啊，或者網大啊，咁都揭示過某程度上唔同嘅，譬如啲政府官僚嘅情況啊，或者可能啊啲揭示社會，譬如哇啲公務員嗰啲啲跨啦嗰啲排長龍嘅情況啊等等咯，咁但係就你話呢套戲真係引起風潮，咁啊揭開咗咧好多叫做國內就話。要拍啲好貼地，佢隻人口透過一個電影或者網劇咧，去揭示社會某一個問題，咁而又引目標係引起大眾關注，咁呢個嘅創作方向就而家就成為咗即係叫熱潮啦。咁我相信咧，未來大把依類嘅戲。就出嚟嘅，咁其實中央一定驚嘅，因為你知中央就即係嚴格維穩啦。咁呢套戲你問我，就算係呢套戲，如果唔係零號徐峥，或者轉第二個導演，或者轉第二個演員做，可能已經即刻落架啦。咁而且如果呢套係合拍，更加連上嘅機會都冇嘅。咁變咗起碼都叫有套，就叫擦邊球。咁嚟到而家咁嘅聲勢咧，咁政府又未必夠膽強制下架喎嚇。咁、其實同樣情況咧，當年就走早前啦，2013年，其實我哋嘅導演陳可辛啦，我覺得啊，係香港最佳導演嚟嘅陳可辛啊，即係我自己對佢嘅作品好高評價。咁而陳可辛就拍過呢、這個以呢個叫拐帶小孩啊嘅議題拍咗一套《親愛的》，咁有趙薇咧，咁就又有。孫悟空喎，孫悟空即係邊個？黃渤喎，係啊，咁啊一套《親愛的》，咁嗰陣時計咧就又係引起咗熱話，咁咧上映唔知頭一。 個禮拜已經嗰時嘅三億㗎啦，咁啊好火嘅叫做。咁但誰不知咧，好似話嗰段時間咁啱喺某個省咧，又係發生咗一啲拐帶兒童事件，咁啊變咗引起咗挑起咗叫做民族情緒啦。咁佢就以國內就話哇，即係呢套戲咧觸碰到大眾神經，引起咗呢個網絡熱話，就令到呢個社會問題好似就突然之間就政治化咗，或者叫做情緒化咗，一啲即係失去咗兒童拐帶兒童嘅人嘅議題，咁於是咧就強制下架，咁所以最後套戲都係得三億零嘅啫。咁我覺得陳可辛相當失望啦。咁但係我睇過咧，其實《親愛的》套戲就係非常好睇，感人，而且亦都係平衡到好似即係紀錄片同劇情片之間嘅。咁而以個真實人物個案切入，再加人演，中間又會加插啲真實人物嘅訪問，咁加咗一啲幾脍炙人口嘅愛情故事，又諗咗少少即係一個父母對失蹤孩子嗰種執著，又有嗰種真係父母點樣試個仔唔見咗可唔可以再生過咧？跟住後尾又為生而生，或者唔見咗個仔，反而做更加多嘅 cohesion， 令到佢哋個夫妻感覺更牢固。咁即係會有好多呢啲人性嘅矛盾喺入邊，咁啊，得好靚嘅，亦都套戲係唔算緊張刺激，但係起碼唔悶咯。咁呢啲叫做好社會探討議題嘅手法，阿陳可辛肯定香港第一人，而且亦都係我相信國內好多導演都其實學佢。咁呢一套咧文木嘢咧，其實坦白講，你問我個手法上，個拍攝技巧上啊，講緊即係譬如講啲緊拍翻嗰種同一個場景，你點樣置嗰個鏡頭個島咧，或者點樣用唔同嘅對話去推動個劇情，而且以唔同嘅角色嘅表現去演個劇情。咁呢啲咧，怎怎叫技巧上嘅嘢咯？我覺得佢都係算係新導演，其實係幼嫩啲嘅，即係呢套嚟計。咁加上佢又即係雖然拍《低下階層》，咁但係咧，你留意，譬如陳可辛拍《低下階層》咧，佢都會拍到嗰種叫做電影有嗰種 texture， 有嗰種質感，係有嗰種咧，你當係都有啲叫做唯美感覺。不過雖然佢表述緊一個《低下階層》，但我講咧唔係話係嗰啲美化包裝啊，或者嗰啲狗血嘅包裝，而係即係中有嗰種叫藝術味喺度。咁而文木嘢呢套，我覺得就真係都幾做唔到，佢冇咗嗰種電影感同埋藝術感嘅，咁啊變咗好似覺得似電視劇嗰種擺法咁啊，即係總之嘢乾乾淨淨，即係後面又總之擺喺度，自前清後蒙，跟住就 keep 啦講嘢咁啊，聚焦可能佢自己間鋪，跟住就遊走喺啲病人病友之間，咁啊病房嗰度咁樣，咁你問我類似。咁呢啲即係叫鏡頭運用啊，甚至乎個故事技巧咧，我都覺得佢如果即係置得靚啲咧，咁就會再可以峰回路轉啲啊，又或者可能更加 hold 住觀眾個吸引力會增加啲咯。咁即係不過我成日咁諗，電影技巧就可以有待磨練啦。咁有時一套戲整體出嚟最緊要個感覺係吸唔吸引到觀眾，或者佢所講嘅信息個議題究竟窩唔窩心咯？咁呢套一定做到嘅。咁不過我都咁講，如果呢套戲由我哋合拍片，由陳可辛再加國內演員拍，我相信一定好睇100倍。咁呢個就推介俾大家。好，跟住落嚟就到台灣片啦，要講講嘅就係切小金家的旅館啊。咁、那個名咧，你問我都幾日本向嘅。咁而張 poster 你都覺得係似一啲黑色講，有啲即係黑色家族啊，或者好似咩愛登士家庭啦、啊，或者嗰個咩鬼靈精怪大酒店卡通片咁樣嗰只，即係有啲一個旅館，但有啲鬼怪怪喺入邊咁樣。咁而佢入面咧嗰啲服飾啦，都係有啲即係少少誇張嘅。咁有啲亦都有啲好似聚焦咗喺間旅館入面，有啲好似舞台劇嘅拍法嘅。咁你預係呢隻風格嘅一套電影咯。咁入面係咩嘢嚟呢？咁就入面先嚟，反而就係全台灣製作啊，純。咁反而個導演呢亦都係今次嘅編劇呢，就係林冠慧啊，智慧個慧。咁其實係台灣都幾出名嘅女演員嚟嘅，得唔得？咁就曾經都拍過好多電影㗎喇，佢就我見到佢喎。咁就叫編而優質度啊，就拍過啲電影短片啦，亦都拍過一啲 之前就拍過一個啲電視嘅電影咧等等。咁如果你話係叫做首套嘅電影長片咧，咁就係呢套啊嚇，即係2018年就呢套《刺小金家的旅館》，OK 得唔得？咁入邊咧佢就用咗個幾用一個奇幻嘅元素啦，咁亦都係咧拍睇得出佢其實佢係好個分類其實真係一套喜劇嚟嘅，佢係以一個咧即係灰鞋啊，或者以一個好一開頭佢拍到幾有校園青春嗰種感覺，再加咧入咗個旅館就有啲鬼鬼味味，咁但係都係以幽默輕鬆爆撞，咁但係最後都係想講親情，都係想講傳承呢個概念嘅，咁我過得幾出嚟個效果幾過人嚇。啊咁而選角都即係如果新一輩都覺得棍嘅，因為揾咗一個即係小鮮肉啦，就張庭湖啊，咁係台灣嘅男演員啦，咁就係金頭髮嗰、那個就知、是、個切小金佢個名字就叫，再加咧即係近年喺台灣都爆紅嘅，就曾經咧佢即係有個固定班底，就一個台灣嘅綜藝節目啦，大學生了沒。咁啊嘅嗰個一個我哋叫做大學啊，即係大學啊，即係個暱稱啊，咁就林學軒嚇，咁佢就做一個啊切小金嘅同學，咁啊又會有好多位俾佢發揮搞笑，佢又做下巴又做上巴嘅，你問我嚇，咁跟住仲有一個咧有少少。感覺係娘娘腔嘅，其實都係演台灣演員加歌手咯，咁就係洪賢玲洪賢祥啊，得唔得？咁就之前就後屘加入咗南拳媽媽，就叫係第四代嘅成員。咁咧曾經拍過呢個《料理高校生》入面飾演某一個角色，咁啊走紅嘅。咁佢係似嗰只真係好靚仔、好帥嘅，你當即係小鮮肉。不過喺戲入面講佢話。有啲乸乸地，咁最後揭盅佢又唔係基喎，佢原來中意咗個叫蝙蝠嘅同黨大佬，咁原來嗰個好似男人咁樣嘅嘢，原來是女人嚟嘅啫嘛，咁有啲咁嘅笑位咯。咁你問我入邊成套戲都玩咗好多佢依啲，即係個即係切小金就係個鮮明形象，就係成日都冧班嘅。咁啊讀呢個高中咧，讀咗五年高中得唔得？咁而又最後好迫於無奈咧，就阿爺爺就召咗佢翻去故鄉，就話因為咧佢就想逃避嘅不嬲，就唔想繼承呢個家業。咁、那個家業咧就係、是、做嗰個家庭旅館嘅。咁而爺爺嫲嫲邊個咧？就係、是、香港人好熟悉啦，就係、是、羅家英同埋朱咪咪喺入邊都充分睇即係拍得出佢哋個演技個技巧，同埋嗰個即係壓到場嗰種喜劇元素咁喺入邊嘅。咁中間再加咁啊，成班都係小鮮肉，又撚個搞笑嘅金草，咁啊梗係要有條女撐下場啦。咁啊調翻轉佢又揾咗咧，即係叫做挨得跑跑嘅郭書瑤喎。咁啊呢樣嘢就幾搞嘢。咁你知郭書瑤話身材好勁啦，咁啊但係就搖搖啦。咁但係喺套戲入邊佢其實佢有風控嘅。咁、啊、而且亦都入面飾演一個力大無窮嘅女生，咁兼呢一開波已經係子弟戀啦，因為正式郭書瑤大過阿張庭湖好多年，都我諗分鐘有十年我估，即係年紀上啊，咁所以喺嘅個戲入面呢，阿切小金都會話佢其實姐姐子弟戀，咁但係佢講佢話自小青梅竹馬呢，雖然大過切小金咁多年，但佢一直講佢暗戀或者叫明戀啦，或者叫單戀啦，阿切小金嘅，咁變咗有一個咁樣，咁切小金又唔係好理佢，咁但係到啲關鍵場口，咁梗係會救佢啦嚇，咁會有個咁樣幾鮮明嘅，至得幾青春片感覺，亦都幾動漫感覺嘅關係入面。咁而薛小金本身又点解话佢咁反对或者咁唔想去继承呢个旅馆呢？原来佢自己有个童年嘅唔开心嘢。阿爸阿妈继承咗呢个旅馆去日本参观旅馆嘅途中，喺个雪地度阿爸心脏病发死咗。咁阿妈返到嚟之后呢就冇失咗路，佢老公呢就自暴自弃兼饮酒酗酒，最后就喺个冲凉嗰时呢饮醉酒就喺个浴缸度浸死咗嘅。咁变咗 咧好短時間內佢阿爸媽死曬，咁佢自己咧就由翻個舅父養大，咁又俾阿爺阿嫲湊咁樣，類似咁啊到佢到中學咁啊搬咗去舅舅度住，咁又住咗喺城市，咁啊跟住佢又想逃避現實，咁就變咗就冇翻過鄉下嘅，咁即係咁樣嘅背景。咁當然翻到去咧，咁佢至少今個性格就講佢都係一啲因為佢年紀大過同年嘅中學噶嘛，咁梗係咧好酷啊，又好唔想同啲而家細佢幾年嘅人玩，咁啊自己當然型仔靚仔小鮮肉啦，咁又高大啦，咁啊同埋有啲不良少年嘅感覺啦，咁啊成日冧級啦，又會好離群啦，又唔會參加啲校會活動啦，又會一個人上天台食飯啊咁嗰啲衰嘢嘅，咁而又講佢一開波，因為佢成身金頭髮就已經俾個學校同黨。就教訓㗎啦，咁誰不知因為佢實情係大五年啦，加上佢本身都高大嘅，咁打一嘢就打贏曬嗰啲同成個幫會，咁於是就傳啦，咁但係問題佢又冇心話做學校老大嘅，咁啊獨來獨往嘅啫，咁導致就嗰個同黨個老大就覺得好冇面，咁於是又決心搞佢身邊嘅人咯，咁因緣際會嗰個娘娘腔嗰個其實喺戲入邊叫小公主，有少少 get 嘅。咁個小公主就因為一開波啊，就係阿切小金還唔覺意咁啊幫小公主出頭，咁於是就變咗淪為小公主，再加呢個大學又係咁啱。喺廁所經過，咁啊變咗嗰啲同黨咧，咁啊既然佢冇辦法嚇到啊張庭湖啦，即係阿切小金啦，調翻轉日日就話啊單數日子就搞啊小公主，雙數日子就搞啊大學咁樣，咁會有個咁樣嘅前設。咁嘅情況底下咧，切小金啊收到阿爺有講話就嚟死，話要佢一定要翻去屋企。咁嗰兩個同學因為喺學校俾人哋欺凌啦，決心啊跟住佢。咁三個其實就冇乜。友情嘅塑造，一個純粹好似烏合之眾，而又上咗火車之後咧，個娘娘腔其實好都成日及實啊切小金嘅，咁但反而嗰個大學咧，大學就不嬲就即係下巴得嚟咧，又好鬼真啊切小金，咁佢跟住嚟又純粹想睇下找渣啊啫，或者揾啲嘢啊報復咁樣嗰啲心態，咁啊三個一個歡喜冤家咁樣嘅感覺，去到間鬼屋咧遇上就旅館咧應該話，咁啊叫咗羅家。Angie Mimi 啦，開始有鬼，漸漸有鬼，咁啊啲鬼一開頭出嚟都係有恐怖嘅元素，但係中間最後turn out都係搞搞少少，咁然後就到切小金終於撞鬼，切小金都信有鬼，然後就諗下點樣可以離開，但係點知啊走唔到，因緣際會，咁跟然後就焗住困獸鬥，最後隻兩隻鬼真係出咗嚟，先拆穿咧呢個劇透啦，其實就係由羅家英同 Angie Mimi 扮嘅，咁原來點解要做啲咁成場大龍鳳點解？為乜咧？原來佢係遵守翻佢切小金小朋友嗰陣時嘅承諾。咁原來咧，切小金回憶翻咧，想當年去獻祭俾爸爸媽媽咧，就係話咧做一間咧有鬼標榜有鬼嘅温泉旅館嘅。咁而入邊又會有啲即係好似麗苑鬼屋嗰啲融合咗喺間酒店度。咁以鬼掛帥，即係等啲人又入嚟，又會有一個驚嚇嘅體驗。等你喺個驚嚇入邊咧，明白到家人嘅重要，明白到咩叫安全感咁樣嘅概念。咁於是，所以阿爺阿嫲就特登就話，等到佢就嚟十八歲啦，就重演翻呢幕，咁啊，俾佢知道即係個旅館個傳承咁樣咯。咁啊，變咗你問我，最後就都有啲叫做笑中有淚，帶出咗親情同埋嗰種即係叫家族傳承嗰種感覺，同埋又解開咗佢對佢家人之中嗰種陰霾啦，亦都夢回到佢爸爸媽媽啦。最後佢自己自力更生，咁啊擔起咗呢間旅館，咁兼又成為台灣好出名嘅一個主題旅館咁樣，咁啊即係叫開開心心大團圓。咁而三個歡喜冤家亦都建立咗一個幾有層次嘅友情咁樣嘅，咁啊大橋係咁。咁你問我套戲本身就始終都係輕鬆嘅戲劇，咁而又加驚嚇元素，佢要嚇嗰下咧，佢又拍得幾陰森恐怖嘅。咁但係當然你都知嚇完就永遠之後又會搞笑翻咁樣，咁係呢只咯嚇，就唔係一個純驚嚇片咯。咁兼咧 嗰啲搞搞笑笑啊、開開心心啊咁嗰啲情節就幾密集嘅。咁而嗰啲叫台灣式嘅搞笑 get 咧，都香港人都有啲睇得明，有啲睇唔明啦。咁但係就豐富嘅。咁而又有阿羅家英、朱咪咪呢對叫做話搞笑組合喺度。咁佢有啲位講粵語喎，就我見到係啊，幾搞嘢。咁兼咧切小金呢個即係邊個做呢？張庭湖啊，咁就話演得又真係幾過癮，即係佢又唔係純粹靚仔高大，而係真係有嗰種真係星味出嚟。咁佢而家27歲嘅啫，咁我估佢前途都無可限量。咁佢最出名就話原來2013年拍嗰套電視劇就叫《刺猬男孩》啊，入面做到四大男主角之一。咁就如果你話電影呢，咁佢就拍過一啲有一個叫《大道情》啦，咁我都唔即係應該台灣電影啦。咁就稍後就呢套就係第一，即係叫第二套啊。咁之後有套嘅就叫《轉彎之後》啊。咁啊，即係都係台灣片嚟，我喺 Filmark 見過咁樣。咁都係一個好洋、好有潛力嘅演員。咁呢個配搭無疑係拍到一個好台灣風格，應該話嗰種真係笑中有驚，驚中有笑，又表面輕鬆，實情啊講親情，講下一啲真係都幾正經嘅議題嘅一套唔正經嘅電影出嚟，個效果無論用色啊、剪接啊、拍攝手法啊、嗰啲色調啊，同埋佢嗰啲叫做美術嘅佈局啊，都幾有風格，撞到新嘢嘅。咁呢樣嘢我覺得幾推介俾大家，估唔到咁好睇嘅。咁啊，有興趣或者中意台灣電影，又或者中意一啲比較另類鬼片，又或者又中意呢啲好黑色幽默類嚇、恐怖片同搞笑片完美融合嘅，又或者你中意睇一啲叫做校園青春片，佢其實一開頭都有幾三四個字喺校園入邊係拍到嗰種校園青春片嗰種感覺嘅。咁亦都中意台灣笑片嘅朋友咧，絕對值得入場。